像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大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斗智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波波棒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怒目而视，肺子都炸了。你想想，背着官司呢，判来判去判到今天，结果满腔的希望化了冷冰冰的一个冰块，冷水泼头啊！你说他什么感情？那就是佟麟呢，别人都得气疯了。这佟麟是双拳紧攥，怒目而视，看李坤下一步怎么办。单说李坤强挣扎着把嘴里的血沫都吐了吐，用手点指手下的人，你们倒说话，说呀，哑巴了。哎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我在跟佟侠客比武之时没有别的想法，你们在我背后怎么捏的窝窝，谁的主谋？说。正在这时，人群里有人说话了：“大壮罗大哥，我说。”李坤以及佟麟众人一看呢，出了个黑面大汉。什么大汉呢？50多岁了，连鬓络腮的胡须，长得好像燕军的太岁，活了的金刚。李坤应该认得。二庄主胡元胡兴霸，老二胡兴霸出来来到近前一抱拳：“大哥，您别生气啊，这事儿细比兄弟我清楚。”他一说他清楚，李坤劈面一把把那衣服给他抓住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好，我说我说，大哥您别生气啊。起誓发愿都没有用，咱就说真格的吧。坏事就坏到我四弟铁背罗汉法禅身上了。又是他啊，不是他，他谁呀？他跟老五韩忠、韩殿远、跟贺豹这些人商量了老半天，我就发现这里头有鬼。您跟佟侠客比武的时候，他们就动了手脚了，可是我亲眼目睹 是把韩宝物之广、翡翠鸳鸯镯送上望云亭，那都是真的。可是后来就变了戏法了，你们光顾看佟侠客表演十三丈舞，我四弟法禅就主使着人把韩宝物之广给放了，把翡翠鸳鸯镯给拿走了，换的砖头和胶皮人。他们现在在哪？他们不敢在八卦山待了。准知这事儿，要叫您知道不答应啊。就这么呢，他们在后山坐了一只小船，赶奔玲珑岛去了，把韩宝物之广给救走了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大哥，我怕把您气坏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那边是老四，这边是大哥，我得罪谁？我没法说。李坤气得扬起巴掌，要揍胡元胡兴霸。老八、小诸葛、田方、田子布从旁边过来了，八庄主八爷说他年纪轻，田子布过来把李坤给拦住了。大哥，你消消气儿吧。佟侠客，各位都听清了吧？不怪我大哥，的确坏事就坏到我四哥法禅身上，他们逃到玲珑岛去了。这个佟侠客说句什么话呢？说句这个啊天意吧。您这个官司啊还没算结束，案子还没算完呢，也就是说您的灾难还没满，您还得飞飞尸赶奔玲珑岛啊，不到那儿想抓韩宝吴志广势比登天。佟林就过来了，我说庄主，请问玲珑岛离此多远？田子不说不远，要是走水路的话半天的路程，就在八卦山的北面。玲珑岛谁负责？这头啊可惹不起啊，江湖人称世界妙手九尾宗一，福姓司徒丹字朗，世界妙手司徒朗是玲珑岛的岛主啊。此人武功盖世，艺业高强，而且翻脸不认人。他跟法禅关系至厚，不然法禅能投奔他去吗？佟侠客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这佟林听说，转身点手，让刘俊众人过来，给我准备快船，赶奔玲珑岛。佟林就要疯啊！也不怪佟林呢、啊，换成你我他，谁也不例外，能不急眼吗？佟林刚要走，王十五把他拽住了，贤弟，贤弟留步。你要上玲珑岛啊？哎呀，消消气儿！你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，你连玲珑岛是怎么回事你都不清楚，你贸然的去，不但抓不着韩宝吴志广，得不到翡翠鸳鸯镯，还许就把你的命搭上了。贤弟呀、啊，灾难未满，人不可与命抗争啊！啊，咱们大家从容地想办法。这不，八卦山玲珑岛离着都不远，这个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李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能说李坤就袖手不管吗？ 我想我兄弟会有办法的。李坤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是是。姜是老的辣，还得说王世武，把李坤给拴上了。什么一推二六五，玲珑岛司徒朗的事跟我没关系，没那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是在你这跑的不？你想妥清净，那可不行。王世谷把他给拴上了。李坤点了点头，大哥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是那种无赖。说推出门我不管了，哎，一推二六五。那不是人干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法禅是我的四庄主，法禅是我八卦山的人，人是从我这儿跑的，我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有责任帮助从侠客，仍然要把二寇抓住，国宝还朝。不达到这个目的，我李坤不是个人。哎，这话说的假了。李坤当众一表态，众人放心了，赶紧回八一厅吧，从长计议。回到八一厅，佟林气得浑身力抖，把头一低，是一句话也不说。人家说什么啊，他就听着嗡嗡嗡嗡嗡的，一句话听不进去。说的什么呢？王世武问李坤，既然你说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李坤说马上派人到玲珑岛跟世界妙手司徒朗进行交涉。这好吧，得交涉交涉。如果好言相劝，司徒朗答应把人交出来，里面三心咱也达到目的了。如果说司徒朗仗凭武力拒不接受咱们的条件，讲不了，我率领八卦山的人攻打玲珑岛，用武力也把韩宝物质馆抢回来，不知怎样。大伙一听这主意行，那么先礼后兵，谁先去探探风啊？万一法禅没上玲珑岛呢，或者在玲珑岛打个要战，然后取路上别的地方去了呢？现在这玩意说不定啊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李坤让八弟小诸葛田方田子布代表自己拿书信赶奔玲珑岛。你到那看看，你最能耐了，人送绰号小诸葛嘛，你跟司徒朗也非常熟悉，你好好的劝劝他。如果司徒朗不听，咱们再想对策。好嘞，小诸葛天方冲众人一抱拳，各位，你们听好信儿吧，我马上就起身。就这样，他坐了只快船，带了八个跟班的，携众礼赶奔玲珑岛。玲珑岛就半天的路程，而且还顺水，所以非常快。简短解说，到玲珑岛了。设卡的喽啰兵一看的认的，八爷，是八爷吗？天子布跟他们打了招呼，啊，在下田方师爷。我各位，岛主哥哥在吗？ 在，正在呀。 既然如此，烦劳各位给通禀一声，就说我田子布要求见岛主，有要事面谈。 好嘞，八爷您稍等片刻。 稍等片刻呀，按现在钟表说，足足等了有两个多小时。把天方给急的在船头上来回吃大磨磨，心里的盘算着，嗯，司徒朗啊，你耍什么鬼八卦，这么半天不打个招呼， 也不说让我进去。难道你把我蹲这儿了吗？哼，我深知这司徒朗是最难对付不过呀。哎呀，韩宝吴志广是不是在这儿？法禅是不是在这儿？能不能司徒朗把他们藏起来，就说没看见？这天王那个心里头这么想那么想，怎么不好他往不好上想？人要到了这一步都是这样。正胡思乱想，报事的楼兵出来了。八爷，我们岛主有话，请您进去。哎哎哎，小船靠岸，偏方弃舟登岸，整理衣襟，命人携着礼物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心里盘算，这司徒朗啊是个外国鸡呀，说变脸就变脸了。哎呀，此人极难对付。司徒朗何许人也？究竟他怎么回事呢？咱得交代的清清楚楚。原来这司徒朗跟佟林呢还不外呢，还包括李坤在内，要说起来跟佟林是亲叔白师兄弟。您听明白啊，跟佟林是亲叔白的师兄弟呀。那怎么回事呢？四大隐士之一，就是庄道琴庄老剑客，庄老剑客的顶门大弟子就是司徒朗，庄道琴的师弟何道元、上道明、古道远，这是亲师兄弟。何道元、上道明是佟林的老师，这不是亲叔伯师兄弟吗？原来庄道琴物色那么多徒弟，没一个对心的，唯独选中了司徒朗。一看司徒朗个不高，长得精神，玲珑剔透，四面见现，聪明绝顶。哎，一看这人要学我的功夫，指定对路，破例收了他了。而且老剑客把平生所学甚至最拿手的本领都传授给司徒朗，尤其是掌法，在这方面下了独到的功夫。司徒朗把老师的能耐学到身上十之六七，而且善使一对日月五行轮。学艺20年之后，庄道琴就告诉他，你呀，去闯荡闯荡江湖，见见世面。这司徒朗奉师命下山，游历名山大川，遍访武林高手，也没有这司徒朗这么干的。到哪儿首先提出来跟人家比武，我叫司徒朗，庄道琴太虚上人是我老师，比比呗。结果一比他就下死手啊，司徒朗光比武打死的人不下20个。后来这个信息反馈到太虚上人庄道琴耳朵里了，老剑客极为不满，心说司徒朗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我叫你闯荡江湖是见见世面，遍访高人去跟人家学能耐去了，你怎么把人都给打死了？你这不成了刽子手，是杀人的魔王吗？后来把司徒朗给找着了，要按门规处置他。 可司徒朗呢百般哀求，老剑客又有些不忍了，把他关在后山，永不许他下山。没想到没两个月的时间，司徒朗跑了，临走给老师留封信，说师父，您对我受益之恩我一辈子不忘，不管到什么地步，您是我师父，我是您徒弟，但有一样，您这么管我，我不同意。学能耐就是被打人的，可我们当场比武，我不打他，他打我，把他打死，活该。院的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他没我能耐大。您反过来还摘怪我，还叫我永远不准下山，我不服，徒弟我走了，我自己去闯荡去了。将来非得干出一番事业，让您们看看。司徒朗跑了，把庄的也给气的，曾经当众宣布，把司徒朗给除名了，我的门下没这个徒弟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，就这么绝了交了。又收个徒弟，混元侠李坤李太极。所以不知道的呢，说庄道琴的大弟子是李坤，其实不是，是司徒朗。因此这李坤跟佟林也是亲叔白师兄弟。咱们还说这司徒朗跑了以后哪儿去了，不敢在国内待着，怕老师找他，他溜达到国外去了，要不怎么叫世界妙手呢？到了国外，他交了几个外国朋友，这个外国人也相当聪明啊，切磋技艺，特别是司徒朗在国外学的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把一些机械原理他掌握了，混了几年混得不错，故此得了个绰号叫世界妙手，因为他杀人不眨眼，镜下狠手，人们又给他送个绰号叫九尾宗仪。据说这个宗仪是一种动物，七性最残忍，这个宗仪要长得九个尾巴，吃人不吐骨头，人们就说这司徒朗特别狠，故此给他送这么个绰号。你想这人是个山茬子吗？在国外回来之后，就在云南偏僻之处，他选中了玲珑岛。这玲珑岛啊，是大江青阳江之中这么一座孤岛，四面环水，根细脑袋大，而且上的净窟窿，大窟窿高了一下都多少丈，深不见底，所以呢你这一看百孔千疮，人们才送这么个号叫玲珑岛。其实哪个窟窿都相连。哎，司徒朗一看这地方不错呀，他就占据此处，开始着手筹钱修建玲珑岛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，铸建的他也招了三五百人，就占领这玲珑岛这地方了。前面就是八卦山，八卦山的人能干吗？后来双方没少发生摩擦呀，就禀报九宫八卦连环谱大庄主李坤。李坤曾经领人攻打玲珑岛，见着司徒朗，双方一报名，彼此一盘，盘道，你是不是谁，我是不是谁，怎么回事呀，俩人还一师之徒，你说这仗怎么打？后来李坤就管司徒朗叫师兄，跟司徒朗说得好，以青阳江为界，前边是八卦山，后边是玲珑岛，咱哥俩谁跟谁？